一流的技术，完美演出 perfect， 不是手脚在忙碌，辛苦就是苦，绝对是错误。我是皮肤等待，我是你 小声。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 那也薄。 姓任， 号 号叫之初。 哦，这个任之初嘛是人名， 是个人名。 嗯， 弟兄哥两个， 他兄弟呢 叫任之伦。 任之伦， 周易是有周易三义祥。 哦， 跑堂上出来赶紧迎接。 跑堂那是谁、啊、 跑堂的姓香， 叫什么？ 叫香九龄。 哦，香九龄 有本 子，吃饱了也不饿。 大伙子们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。 怎么了？ 把时间给吃忘了。 吃几个钟头？ 要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， 吃了一年。 他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 他弄了一个。 行，那是新疆。 哦，您老家是新疆。 好、谁老家是新疆 啊？ 云南靠近四川贵。